一张照片，半句再见，长方的纪念，用眼泪把你复习一遍，残缺的诗篇，遗忘的誓言，谁脑海有张忘不掉的脸，从前太执念，那痕迹太明显，而故事被遗憾画上了终点，为何不放弃是过往云烟，想要遗忘怎么反复挂牵，往哪里找安慰，未见的你写我被思念制约，快乐显得卑微，怎么不放走是过往云烟，越想遗忘越是反复挂牵，而你在心里面要怎么道 走到远方。

却好好生活。